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房哦，买衣服哦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经典九六九，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看一生也未看厌，临离别的茫茫，却又来得太忙。为何梦？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，为了做好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期间社会交通保障工作，市交通委组织交通行业企业，特别是轨道交通、地面公交、出租汽车、道路货运企业，加大运力保障，确保运力充足、运营有序，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。同时，市交通委也号召市民朋友在5月14日和15日尽量乘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。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，对今年的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进行了统筹部署。从相关部门了解到，今年全国的招生计划总数为653万人，其中本科招生达到了328万人。教育部要求招生计划安排要继续促进公平，维护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，确保各地高考录取率不得降低，同时确保省际高考的录取率差距进一步缩小。根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，商务部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供应增加导致近期全国蔬菜的价格持续回落，多地出现了蔬菜滞销的现象。商务部门要求一定要采取措施，防止菜贱伤农。来关注财经方面，今年4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同比上涨了1.9%。虽然旅游和医疗保健价格上涨带动了 CPI 的上涨，但是食品价格的下跌是4月份 CPI 低位运行的重要原因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

你是微妙的交集，你是未完待续等曲折的你。伤心能不留太急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，谁能忍心不忍你。你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你用微笑渐渐我的泪点，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晴时多云，偶尔有阵雨。我的下巴微微扬起，不让泪滴遮掩我的泪点影。你是微醺的相机，你是微妙的夏季，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在城市里待久了，你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看似复杂，其实简单。他不是刻意的去费心经营，或是强迫自己变得更合群。所有为你鼓掌的人，是因为你的好，而不是因为你会社交、会讲话，或是很努力。当自己真正强大、有所成就，人缘自然就来喽。小一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，宁可花笨拙的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 可不可能还我自由？人能够忘情默然离去，有所保留。我爱得深，我爱得真，全是错漏。谁人曾说无穷誓言常有，我永不追究。只知道我在未来孤单中一个继续走，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。要是爱人离开，没

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。当好东道主文明北京人，日前首都文明办向广大市民发出了这样一个倡议，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、市交管局以及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纷纷响应倡议，为当好东道主提出系列举措，其中要求全市的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于14、15日两天停驶公务车，以上单位工作人员停驶私家车。一面是19条地铁线路运营，574公里通车里程，另一面则是破千万的客流带来的地铁运输压力。在北京地铁新一轮的线网规划的同时，就专门提出了要打造地铁快线网，通过加密线网的方式优化轨道交通网络层次结构。北京首批开建的地铁快线之一17号线，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也透露，这条全长50公里的南北大动脉将以52公里每小时的平均速度，在地下穿越昌平、朝阳、东城、通州，到达亦庄，全程跑完预计只需要56分钟。17号线预计将会在2020年正式通车。民航局日前发布的2016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，去年我国主要的航空公司共执行航班284.6万班次，其中正常的航班达到了217.8万班次，平均的航班正常率为76.54%。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，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，全俄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民调结果显示，有82.1%的俄罗斯人对于俄总统普京的活动表示认可，对于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工作有52.8%的人认可。 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3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

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。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《可惜没如果》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99，我是周周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同样想推荐给你一首歌，是来自电视剧《冲上云霄2》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空中恋人》。这首歌曲也是近期在翻阅了很多电视剧的歌曲之后，我比较看好的一首歌。即使在唱到高音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歌手的喉位依然可以维持很低的位置，所以呢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而不会觉得刺耳。我想这也是一个歌手的唱功和天赋的体现。那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歌曲你会喜欢吗？接下来一起听到林欣彤《空中恋人》。 在半空撒滞，落雨悲笑或痛，我没尺度去估计，似是已分，我们还相差几里，途上气压有变化到一起，爱情危机，有谁能分析推理？

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作为一个歌手，郑智化带给别人的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。很多人从这张专辑《私房歌》开始认识郑智化，而郑智化也是凭借着《水手》这首歌曲开始风靡大陆。有时候一个人或者是一首歌的走红是讲究一个机缘的，所以也许是郑智化不经意间的哼唱，结果却成了两岸三地借此励志的不朽经典。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。 其实《水手》这首歌曲并不是郑智化最出色的作品，而《私房歌》也并不是他最得意的专辑。除去首张专辑《老妖的故事》在市场的头十问路，《堕落天使》《单身逃亡》既当得起成熟这样的标签，也没有向商业妥协的痕迹，是有着最深最强的郑智化烙印的专辑。郑智化特有的敏锐善感，不经意间流露的愤世嫉俗、现实批判，迷恋到让人沉沦的颓废落寞，无不在专辑里一览无余。比起同时代的歌手周华健，论创作能力，周华健可能是比不上郑智化的，但周华健现在依然活跃在歌坛，依然年轻活力，而郑智化已经垂垂老矣。也许还是那句话，性格决定命运。郑智化当时在发行专辑时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：私房歌，我的私生活，写这些歌因为不愿被这个世界改变，却无法改变这个世界。 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小姐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是郑智化专辑私房歌当中的歌曲就这样流浪。 在柏油路上咔哒咔哒的响，就这样流浪。喝了酒的那个夜晚，你用力拍着我的肩膀，啪哒啪哒的响，就这样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，就这样流浪。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。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，越想回头望一望。前方挥动一双想飞的翅膀，啪嗒啪嗒的响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。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。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，也想回头望一望。就这样流浪，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。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，就这样流浪，就这样流浪，流浪。只是从来都学不会认错的脸孔，也想回头望一望。

Thank you. 此刻唯你相伴。